十方众生见到佛光，闻到宝香，修乜嘢呢？依照《无量寿经》，发愿求生净土。经常同我哋讲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就系修佛行。但系你要知道呢一句阿弥陀佛要点样念法？ 要用清净平等觉心去念，念成自己嘅清净平等觉，咁就啱啦，就决定往生。 换句说话讲。你将弥陀在经典上所讲的教训都学到了，你同阿弥陀佛信、愿、解、行都相应，边度有不往生的道理呢？所以皆修佛行这一句我们要特别重视。讲老实说话，我们今天亦见到光，亦闻到香，但是你是不是真的闻到？我为什么讲这些说话？闻到之后还不修，闻亦等于没闻，闻到之后自己真正觉悟，觉悟就是真修。 三恶道我们不想去，决定不做贪嗔痴。人天不值得留恋，想来想去十法界还是成佛好，要直接修成佛之行。 成佛之行就在这一部经，这一部经就是教我们成佛之行。后面五愿是对十方菩萨讲的，十方菩萨在各处度化众生，他们应该如何修这个法门，帮助他们顺利度化众生。可见弥陀四十八愿实在是圆满周到。到这个地方，四十三愿完全是佛度六度众生，是以度我们凡夫为主，末后五愿只是度十方菩萨。所以度六度讲四十三愿，度菩萨只讲五愿，你就知道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以什么为主，是以度六度众生为主。我们六度凡夫不能辜负阿弥陀佛。 我作佛时，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，皆悉待得清净解脱，普等三昧，诸心总持，住三摩地，至于成佛，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，不失定义，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 这个是第四十四普等三昧愿，四十五定中供佛愿。前面四十三愿是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为普度十方六度众生而发的，由四十四以后到四十八这五愿是弥陀为普度十方一切菩萨所发之愿。往昔历代祖师又讲，这一法门摄化的范围，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恶道众生，末后五愿就是上至等觉菩萨。 我作佛时，十方佛刹诸菩萨众， 这一句将尽虚空遍法界所有诸法刹土的菩萨，无论是权教、实教、初信、伟道等各位的菩萨，全部都包括。我们只能够体会到他的愿力广大不可思议。 弥陀摄化众生是用平等的法门，绝对不是对凡夫要我们信愿持名，对菩萨另外用一种修学的方法，不是这样的。 我们在愿文里面看到同道凡夫完全相同。愿文讲问我名义，同前面所讲的完全相同。问是菩萨三位的文位，问底下接住就有思，就有修。凡夫况且是这样，何况菩萨。菩萨修行这个法门还是信愿持名。下文讲他所得的利益，当然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修因，因缘果就满，唯独信愿持名这个因是圆满的，所以果报就殊胜。如果他不是圆满的修因， 等觉菩萨，发生大事何必仲要修学？点知道包括等觉菩萨呢？ 我哋喺《花严经》上见到文殊、普贤系最好嘅代表，佢哋喺花严会上发愿求生净土， 所以此地 十方佛刹诸菩萨众， 包括文殊、普贤等呢、这个地方，我哋要重视嘅就系修因，因此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我哋喺讲席中时常提醒同修嘅名号功德究竟有几大呢？我哋要想真正理解，至少你需要熟读《无量寿经》，熟读《净土五经》。单单熟读仲唔够，必须要睇古大德嘅著疏，只能够稍微体会名号功德，但系亦只能够体会小分。要想多知道一啲，就要去念《大方广佛花严经》，因为《无量寿经》即系中本花严，换句说话讲，系《花严经》嘅精华，《花严经》嘅浓缩，详细嘅都喺八十花严、四十花严之中。咁样对于名号功德，只能够认清楚一啲，但系并不圆满。 喺我哋呢一个世界讲圆满，必须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讲嘅一切经都贯通，至晓得原来弥陀名号就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讲的中心，所讲的总题目。 我们今天将经典的总题目称为大藏经，这些是当初中国人编辑佛经的时候取的名题。当然编辑的人也不知道名号功德，如果知道名号功德，整个大藏经就称为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就是全部大藏经。你只知道弥陀名号不可思议，不单止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，就是讲一句阿弥陀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为无量众生讲经说法，亦不过是讲一句阿弥陀佛啫。这些事几个人知道呢？就是下莲居居士所讲的万亿人中一二之。 这个万亿人不是普通人，是万亿学佛的人，而且是对于佛教修学都相当有成就的人。 好像我们这样学佛都不算数，这个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 六道众生能够听到这个法门是稀有的因缘，十方菩萨有机会听到这个法门，跟我们一样这样修，亦都是稀有。 经常世尊明白的跟我们说，很多很多的菩萨想听这个法门，没有缘分听不到。这个究竟是一个什么法门呢？是 一生圆满成佛的法门。 你什么时候听到就什么时候成佛。我们今天凡夫位听到，我们凡夫身就成佛，初住菩萨听到，初住位就成佛，十地菩萨听到，十地位就成佛，等各位听到，等各位就成佛。换句话说，没有听到这个法门，等觉菩萨亦成不了佛道，等觉菩萨没听到这个法门就能成佛道。文殊、普贤何必求生净土呢？没有这个必要。这样仔细地去观察，仔细地去比较，对于名号功德只能够稍微体会多少。 我们真是明白了，自然就死心塌地去念。今日我们念佛不能够死心塌地，一面念佛还一面打妄想，是什么原因呢？ 不知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不知道这个法门之宝贵。讲实在说话，假如跟你讲，你每日到某个地方去，一日可以赚一百万，你决定不会学佛。学佛不值钱，一日可以赚一百万就搏命去赚，哪个会放住一日赚一百万不要呢？走到这里来念阿弥陀佛，好似咁样念阿弥陀佛，点会念得成功？外边境界风一吹，你心就动。实在讲，念佛不能成功，就是对名号功德不能够彻底的理解。下边讲佢殊胜的果报， 皆悉待得清净， 就是讲由初发心的菩萨，一直到等觉菩萨，六道由飞上飞飞上天，下到阿鼻地狱，一个法门道尽了，都得到清净，清净就离一切厌俗， 这个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关心的事情，因为环境的污染太严重。我们有没有想到心理的染污、精神的染污、思想的染污、见解的染污，比环境染污还要严重，还要可怕。 环境染污只是伤害我们的生命，生命死了不紧要，49日又投胎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真正觉悟的人，生死舍身受身，就同我们穿衣服一样，衣服污糟了马上就除低，再换一件干净的。 但是思想、见解、心理、精神上的厌恶，伤害我们的法身慧命，这个问题严重。一般世间人迷惑颠倒，将生命看得很重，法身慧命看得轻，这些是迷惑。 生命不重要，慧命至重要。菩萨求法能为半计而舍全身，那就是重慧命不重生命。 这里得清净一句，在今天这个时代看这句经文，我们的感受非常非常的深刻。这一句阿弥陀佛恢复我们身心清净，身心清净环境就清净，真有这个效果吗？真有，你自己没有去念，你去念就得清净心。这两三年来有不少同修念无量寿经，你跟我讲念得好有受用，我问他有什么受用，他讲烦恼少，心清净。没错，这个就是经文上讲的，这个就相应。 念要知道念的方法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 这样一直的念下去，我想三个月到半年你自己就有感受，决定跟以前不一样。得清净心之后，你的信心应当增长，应当继续不断的努力，念到更清净就得一心不乱。通常我们讲功夫成片是最浅的一心不乱，这个是初步的受用，就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。以我们凡夫来讲，念到这个境界，你的内心会生发起，不可能有忧虑，不可能有烦恼，你的生活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，所谓发起充满，这个是刚刚得事一心，并不是好心的功夫。 这样的程度就能够往生，生凡性同居土。因为世间一切法，你已经不动心，不被它迷惑，不被它所动，一切都放下。二六时中就只是这一句佛号绵绵密密，那就功夫成就了。 各位同修，最低亦要念到这个程度，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真正有把握，真正能够去，所以清净重要。由此可知，凡是妨害我们清净心的就是魔障。魔是折磨，障是障碍，折磨我们，障碍我们。折磨什么呢？障碍什么呢？就是清净心。 凡是对心地清净有障碍、有折磨的，都是魔境现前。魔不在外，外面的境界无论是顺逆，如果我们不动心，外面境界都是佛境界。如果自己起心动念，外面境界都是魔境界。 这个各位要知道，不要以为外面那些恶人、冤家债主日日来找我麻烦，欺负我、侮辱我，这些是我的魔障。怎不知除了这些之外，一切顺境里面你欢喜的、爱慕的，还是魔障。念佛人见到佛现前，见到莲花，欢喜到不得了，那些是着魔。因为清净心无了，平等心无了，所以经题上用这三个名词，这三个名词显示出圆满的修德。什么是清净呢？ 平等是清净。 什么是平等呢？ 觉就平等。 什么是觉？ 清净就是觉。 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，那些就是佛境。我们念佛要念到这个标准，只能够往生西方证无量寿。无量寿是我们所求的果报， 所以要离一切染俗，从心底里面念。 外境无论是顺境逆境，我们都随缘。 历事连心，顺境里面不起贪爱之心，逆境里面不起嗔恚之心，就在境界里面练清净心，练平等心。清净平等觉在哪里修呢？ 在一切人事环境里面修学。用什么方法修学呢？用这句佛号，当境界现前，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一个念头起来，第二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。 阿弥陀佛就平等，不理顺境逆境，第一个念头起来是妄念，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就恢复到阿弥陀佛，这样就好了。古德说， 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 念是无始劫的烦恼习气，当然有，如果没有你就成佛啦，还修什么？我们是凡夫，所以起心动念是必然的，一点都不奇怪。修行人就是念头转得快，第二个念头就转成阿弥陀佛，第三是阿弥陀佛，第四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念念相续，不能比烦恼的念头念念相续，这个要知道。学佛相当不容易，一定要有真正的智慧，智慧和世间的聪明不一样，不可以将细智变聪当作智慧，那就认错了。智慧是什么呢？ 真正认识这个法门，真正能够辨别利害得失，十法界里面利益最殊胜的是成佛，害最深的是三恶道。你能够认清楚，就能够避免三恶道。在这一生中有机会教你作佛作菩萨，你在这件事上下了决心，那就是智慧。 千万不能有个妄念，我知道成佛之道，我令你们去收集，我帮助你们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说话讲得好好听，我要做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这么容易做吗？地藏是诸佛的老师，他不是凡夫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提婆达多、六群比丘，你们都经常去看提婆达多品，都是古佛在来示现的，不是真的。 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 释迦牟尼佛要唱这一台戏，当然有人唱忠臣，亦有人唱奸臣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到后台看看，唱奸臣的就是他的老师，他的师父不是普通人，我们学不来的。我们要知道，所以要将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，才能够有最妥善的取舍，这些是智慧，不是细致聪辩就所能够做到的。什么是解脱呢？我们今天时常讲不自由不自在，大家日日打旗号要争自由，要争民主。今天社会这么混乱，就是大家对于自由民主的概念搞不清楚，以为民主了，我当然可以作主，你也可以作主，不打交怎么行呢？当然要打交了，打交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打到最后还是不民主，因为弱的要听强的说话，还是强权作主。这些就好像很多很多的绳绑住我们，真的不自在不自由。佛将这些归纳成两大类， 第一是烦恼，第二有所知。 这两条绳将你绑起来，你不自在，解脱是将这两条绳解开，你就脱离了。 解开的是你错误的思想见解，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烦恼，将这些东西解开。 脱的是什么呢？ 永脱生死轮回。 六道生死轮回由哪里来的呢？就是这些东西造成的。所以见思烦恼一断，见惑就是见解错误，思惑就是思想错误。这些东西解开，六道就没有了，永远脱离了。解脱是这个意思。 佛门里面时常讲的 了生死，出三界，脱轮回， 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一句在这里或者同修要问，菩萨不是已经脱离生死轮回，还有这些果报吗？有，大势菩萨都有，系薄有界内界外，界内是讲六道，是对于小菩萨而讲，经常时常讲权教菩萨，权教菩萨没离开六道，换句说话讲，他还没办法超越六道轮回。实教是真实的，他们超越了，实教虽然超越六道轮回，他还未证得圆满法身，所以他还有微细的系薄。 这个微细的系薄就是四十一品无明，要将四十一品无明破尽，他就完成佛道，正无上正等正觉。 由此可知，由初佛心一直到等觉，这个结是慢慢的解，亦慢慢的破，到等觉菩萨将最后一品无明解脱，圆满成佛，再无系薄可解了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个果德亦贯彻到无上菩提。 普等三昧， 菩萨在十方世界，他发的心比我们一般人发的心要大，凡夫能够动念到自己就好难得。菩萨发愿不单只要度自己，还要普度一切众生。如果菩萨发愿，我要普度众生，不度自己，同各位讲，那些是魔法的愿，不是菩萨。菩萨和魔由这个地方能够区别。 菩萨一定自利利他，利他即是自利，必须要辨别清楚，不能够有丝毫的差错。 所谓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好可怕。菩萨度众生有没有误众生呢？有的。或是初发心的菩萨道行功力都不够，所以菩萨时常退转，因此他亦免不了误众生。好像医生治病，有时候将人害死，法官判案，有的时候亦冤枉好人，这个是难免的。总是越小心越谨慎越好。自古至今，一个法官在一生判案中没有冤枉一个人的，没有人敢说。大夫和人治病，一生当中所治的病人完全都没有过失，亦没有一个大夫敢说这些说话。菩萨度众生亦是这样，到什么时候才不会易误众生呢？见性就不会。 明心见性的菩萨就不是权教，称为实教菩萨。见性的菩萨即是原教初住以上，别教初地以上，这样的菩萨不会害人，不会将佛法讲错。 原初住别初地以下的菩萨，就总免不了随自己的见解，随自己的知见来说法，这个很可怕。所以佛在经里面一再同我哋提示，虽然提示我哋冇去重视。佛喺《维救三经》里面同我哋讲，未证得阿罗汉果，唔好相信自己嘅意思。未证得阿罗汉之前，你嘅知见纯属凡夫之见，错误决定不免。证得阿罗汉只系正觉，无上正等正觉只得一个正觉，虽然唔系正等正觉，佢系正觉。不会害人，好似大夫治病用药用错了，但是这个错误不会太重，最多是令你多病几日，本来一个月可以康复，现在拖一个半月，是他用药用错了，对你没有大的伤害。如果是正等正觉，就决定没有害处，决定没有错误。